街角，我还以为我在遇不到你眼笑的你，我知道爱来到在街角，爱像重叠的轨道，爱像交叉的拥抱，爱像靠窗 发现，收藏的歌曲列表从零到一千，剩余空间从100G到内存不足，喜欢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刻骨铭心的却越来越少。当潮流爱新鲜，你是否还有一首压箱底的歌呢？我不知道你最舍不得删掉的是哪一支，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告诉我，说说你和这首歌的故事吧。 熄灭了，原来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这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让你欢喜，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？

温情十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在我的歌单当中，有一支是听了很久很久的《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》。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悲伤吧，可是听着听着就习惯了，再也没删。也许跟当时的心情一样被封藏吧。花雨夜他告诉我说，一直不敢删的那首歌就是《火柴天堂》，骑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听到就会赶紧来切掉，就是怕忽然之间流泪。能鼓起勇气唱的时候都是已经喝多了，然后趁机放纵。因为每次唱的时候总会想起我亲爱的父母，本来就是单亲家庭，到最后呢还是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心中最痛啊。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情 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 他告诉我说，在他的歌单当中最舍不得删掉的就是遇见。他说这是以前跟一个男孩暧昧的时候，他第一次通过电话给他唱的歌。冬天为了接他的电话，就会跑到院子，在那棵树下冻得瑟瑟发抖，但是听到他唱这首歌，还人工给我单曲循环好多遍，然后挂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，最美好的事情就是遇见你。现在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年了，吵吵闹闹的又异地了。每一次闹分手的时候，真的想问他，

他跟我讲，最令他难忘的歌是《当我们一起走过》。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高一的下学期，也是因为这首歌而爱上了苏打绿。我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。当时就在想，到底是拥有着多么温柔的内心，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词？到底是一个多么温柔的人，才能把歌词的每一个字都吐露的这样的温暖？于是每天晚上会必选这首歌来听，不是上瘾，而是它已经成了我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陪着我在物理考了50分的那个夜晚痛哭，陪着我在一段青涩的暧昧中悄悄的动心，还陪着我在无数个难熬的、漫长的、甚至是绝望的夜里一遍又一遍的刷题。记得有一天是我好朋友生日，我准备去学校广播站点这首我们都超爱的歌，可惜没有去成。这件事情就这样一直放在我的心里，成了我一个小小的遗憾。后来毕业了，还是跟那个好朋友一起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。当清风唱起这首歌时，我们俩很大声、很认真、很用力地在合唱。我们去了不同的城市上大学，与彼此生活渐行渐远。我又去看了苏打绿的演唱会，而这次身边没有他。当清风又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拨通了他的电话。我们隔着山，隔着湖，隔着不同的气候与纬度，再一次合唱。我不知道我们的眼泪有没有把对方的手机给监视，我只知道我哭得一塌糊涂。 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痛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

他见过的山谷，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，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，而我却在等你。河流给了我所有他洗过的沙石，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人，走过的人唱给我所有动听的歌，而我却在等你。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，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，所有的温暖，所温暖抱着我讲了所有的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，而我却在等你。你说你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，喜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句晚安，你说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，你说你看到了真心就会对我微笑，所以我在等你，所以我在。 的这支石头记则是流行乐当中一品级别的一种红楼演绎了啊。从一串竖琴琶音的飘落开始，你就真的进入了那种空幻写意的氛围，人呢也就随着黄耀明清冽的声音飘起来，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，静候鞋踏破露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絮，弱柳曾独醉并消瘦。粤语当中所特有的这种古意在这首作品当中就被用得恰到好处了，配着曲调你听到的全部都是繁华落尽后的荒凉和幻灭感。 岸变了冷冷清风吹飘雪渐厚，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曾独对冰消瘦，听见那渺渺世间轻飘送人独无乱衣鬓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死劫宇宙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世间轻飘送黄云，人独无乱衣鬓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成劫宇宙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残影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断断残影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片片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。 见过我，只是让我梦成空，伤心不语退缩。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，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。我试着对你微微笑，总视而不见，何必何必何必，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。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，

不要老是觉得有些事儿你想不明白就是生活的慌张，后来等老了才发现那慌张就是青春，你不慌张了，青春自然也就没喽。十年之后，高晓松写了这一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很多人都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。你家庭出身好，你有钱，你当然可以这么说，但了解他的人却知道这个情况是恰恰相反的。高晓松每每追求诗和远方的时候，都是他很穷家里帮不上的时候。什么是诗和远方呢？大冬天的吃火锅吃得脸颊冒汗，那不是诗和远方。但是你身上只有50块钱，你还带着女朋友去吃火锅，把冰冷圣诞夜过得心满意足，这是诗和远方。听后摇听爵士不是诗和远方，但是你加班到深夜回家还要取出淘到的碟听上几首后摇，偷几分钟的闲事，这是诗和远方。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与少年，虽已时隔多年，记得他泪水涟涟，那些幽暗的时光，那些坚持慌张，在临别的门前，妈妈望着我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。 还有诗和远方。

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歌你都还喜欢吗？其实最好的歌还是要经历过那种经历之后才深彻感悟。最喜欢的一句歌词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，只有爱过你才会懂得，原来真正的爱它并不是拥有，而是只要你过得好，我就可以不打扰。 回眸看那长江水怎么流，我在黑白时光里静坐了很久，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，也曾与你无话不说，手牵着手一起走，最怕那风 白色房子，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，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。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，

前几天我在微信里发了一张自拍，然后我的包呢不小心入境了，有人留言，我说淘宝的200块，要链接吗？我发给你。然后他就回了我一个很尴尬的表情，说不用啦，200块的包你也敢背呀？我看了之后呢，马上点进去看他的主页，满屏幕都是晒包，晒着各种名牌化妆品。于是我笑了笑，没有再回复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的包就是只有200块钱，但是我真觉得挺好看的。我不能眼也不眨的立马就买下各种 LV 还有 Chanel 啊等等，淘宝货是我的日常，那又怎样呢？说起来好像很坦然很潇洒，可其实以前我也会因为穿的廉价没见过世面而觉得有些窘迫。遭遇窘迫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应邀去参加了一个不太熟的一个圈子的聚会，因为堵车迟到，进门的时候七八个姑娘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。我那天说真的浑身上下都不超过500块，淘宝买的 T 恤短裤，还有一个底部磨得发白的小挎包。落座之后，女孩子聊的当然也就离不开包啦、鞋子啦，还有化妆品啦。他们聊得热火朝天，对我却是视若无物，偶尔不经意地瞟一眼。我听了半天才知道，在场所有的姑娘背的都是几万块的名牌包，就是做个头发也要好几千块。于是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，全程把我的小挎包紧紧捂在怀里，无地自容。你知道的，如果你身边都是跟自己经济条件差不多的朋友，人从来都不会觉得窘迫的。自卑从来是源于比较，也有无意当中被刺痛的自尊。回去以后无处发泄的我，和男朋友发生了争吵，我嚷嚷着要买一个昂贵的包，马上就买，立刻就买，一秒钟也不要等。现在想起来跟他吵架是很没有道理的，他有什么错呢？凭什么为我的虚荣买单呢？而当时他在气头上说的一段话，也像是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，立马让我沸腾的脑子清醒下来，说你买啊，我从来没阻止让你买，可是你要想清楚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包，是因为你真的喜欢想要，还是单纯的就是因为攀比呢？只是你被刺激了，需要这个包帮你找回自尊，买了这个包是不是就能让你高贵起来呢？还是区区一个包就能让你挤进别人的圈子了？我真的听完他这一连串的问号之后，我渐渐就给冷静下来，然后对他道了歉，以至于后来我一直都记得这句话，甚至一直记到今天。现在的我其实渐渐的有些积蓄，狠下心也能买一些奢侈品，可我却不再对消费有执念了。我仍然会背着几百块的包，在大街上或者是在公交车上晃晃悠悠的，偶尔刷刷朋友圈，看到别人全世界旅游晒奢侈品，羡慕的点个赞之后继续加班，继续啃我的泡面。有人问我包包和鞋子多少钱的时候，我是大大方方的报出价格。有些人会尴尬一笑然后岔开话题，有些人呢他会两眼发光地说哟这么便宜，立马大呼小叫地让我发链接。我想无论我过得怎么样，或者身处于珠光宝气当中，我也不会再觉得窘迫了，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努力，这些东西我早晚都会有。不是以一种咬着牙红着眼奋力去够的姿势，而是到了那个时间段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，是买喜欢的东西而不是买自尊，就算很贵也没有问题，这就跟吃饭睡觉是一样的轻松简单。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的虚荣，我爱钱，也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还是会想要奢侈品，还是会向往几千块一顿的高级餐厅，还是会羡慕买东西不看价格的人。但是 我再也不会因为别人比我过得好而感到自卑，也不会因为怕被人看不起而虚张声势，或者打肿脸充胖子。为什么要去欺骗或者是掩饰呢？我们年轻，所以我们穷得理直气壮，想要更好的东西，那我就应该更加努力地挣钱去买。我从来不指望男人会经常给我买一些礼物，包包、鞋子、化妆品之类，我喜欢的我完全可以自己掏腰包，口红、钻石我通通都可以自己去买，只要你夸我漂亮就好。如果我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的话，就一边努力一边期待嘛，对吧？在我看来，没钱从来不是一件羞耻丢人的事情，而是我奋斗的还不够，因为窘迫而尽力掩饰，这才是难看的姿态吧。 不想住在博物馆，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，这满纸爱故事吧，不耐烦就不要看，陪你流浪到海滩，就算你没有打算，你不想玩我也想玩，是一间美术馆，你的脸谁来看你都不乐观，左边我左顾右盼不耐烦，我也要看，爱你是我的习惯，不管你未来怎么办，不能转化，不用交换， 你到底哪喜欢不如我喜欢。

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好歌。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喜欢一首歌，不是因为歌唱的有多好听，而是因为歌词写的就像是自己。音乐这东西，开心的时候入耳，伤心的时候入心，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，难过的时候你开始懂得了歌词。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一句歌词，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，而是在你生命当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，感谢两个小时的陪伴，我是小莫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，我偷偷看你，你也偷偷看我，世界上多了什么，好像变得很不同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，我还在等着天空，心里面藏着什么，你只想要让我懂，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，哦，纸条上写了什么，我好想要听你说，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，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，你也在等着承诺，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，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，只要有你陪我，静静的就足够，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。